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摘得大奖；双减落地，校外补习热度不减，需求旺盛导致乱象丛生；伊朗总统在联大抨击美国霸权主义。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在通州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宣布开幕。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同时亮相。今天起至国庆假期结束，一系列设计领域的主题展览、博览会、探访之旅等活动将相继展开，掀起国庆北京看设计的热潮。北京设计奖常设奖项经典设计奖也在开幕活动上揭晓。我国自主建设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摘得桂冠。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国家和北京市相关部门下发多份文件正本清源，其中包括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等。但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有明确规定，但培训机构暗度陈仓的现象仍然存在，原因何在？背后有怎样的现实土壤呢？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百言你好。 冰冰你好。 根据你的调查，为什么会有一些培训机构暗度陈仓呢？ 那么记者走访多家这个培训机构发现啊，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呢，教育机构开班时间缩短，开班门槛提高，但是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补习的这个需求并没有因此减弱。那么部分培训机构呢，也就顺水推舟，即使在这个双减政策有诸多明文规定，依然暗度陈仓，暗箱操作。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这个通知就称呢，要对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化整为零，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的行为啊进行查处。那么但是呢，据记者调查啊，多家教育机构都告诉记者说呢，他们现在可以在没有教育机构标识的地方上课，如果出现举报，可以很快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去上课。规避双减的这个政策的方法呀有很多，冰冰。 那你了解到原因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那么其实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家长的话其实说出了一个普遍的心理，那就是在双减之后孩子和家长的焦虑并没有减少。那么其中就包括学校的这个教育内容不充沛，那么升学压力、孩子之间的这个竞争压力、家长之间的攀比心理等等。那么教育问题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就告诉记者说呢，虽然这个双减政策出台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培养指明了方向，但是呢，在现阶段学生这个教育压力没有减少、评价方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家长心理上的焦虑和行为上的内卷就肯定不会就此而止。那么如何改变现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邢秉琦就建议呢，要推动校外培训需求侧的这个治理。那么首先呢，要改变教育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这也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方法。那么同时呢，还要多措并举，比如说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呢，要加强供给，对于教学要优化升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最终如何化解，我也是通过教育部网站以及北京市教委相关电话反映的问题。那么校外培训需求侧的这些问题啊，相关部门如何应对，如何祭出实招妙招，既重视又正视，我们也将拭目以待。冰冰。 好的，感谢百言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花呗，今天上午表示将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用户正常使用花呗，保持良好习惯，良好的使用还款习惯，不会对征信记录造成负面影响。用户同意授权升级花呗服务，签署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后，其基本信息、花呗额度以及还款情况将会以月度为单位上报央行征信系统。如果用户迟迟不选择升级，则可能会影响花呗的使用。 受疫情影响，厦门在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后就发布通告，暂停所有公共场所的运营。18号再次专门针对鼓浪屿发布通告，鼓浪屿目前基本处于闭岛状态。往常中秋国庆双节是鼓浪屿最热闹的时间，那今年这里的情况如何？岛上目前10000多名常住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厦门市鼓浪屿著名的龙头路上的百年商业街。来过这里的朋友应该知道，往年的中秋小长假这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但是今年为了防止人群聚集带来的疫情风险，鼓浪屿在18号发布了通告，暂停了游轮的预约以及关闭了岛上所有的室内场馆。现在街道上可以说空无一人，所有在岛的居民也都自觉地在居家隔离。 那往年一般在中秋节假日期间啊，我们就是一般民宿都100%都是住满的，而且游客啊，就是按照这个最高的限流啊，就鼓浪屿是50000人的这个游客的限量，往年在中秋节都能够达到饱和。但是在今年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只有游客通道关闭以后，目前在岛就是10000多左右的居民跟这些岛上的工作人员跟住在岛上的商家。 9月18号15时起，鼓浪屿各景点关闭。前往鼓浪屿的轮渡暂停网上售票，要求市民游客非必要不前往。虽然保留了岛上居民的轮渡通道，但据我们了解，大家都是尽量没有离岛。以往喧闹的岛屿变得非常安静。目前全岛居民已经完成了3轮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除了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外，居民们都待在家中。岛内的蔬菜、粮油、肉禽蛋等生活必需品目前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吃的方面都很好，就是正常的嘛，没受影响。 作为旅游城市，因为疫情原因，这个小长假厦门关闭了鼓浪屿在内的所有景点公园，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全部停休，下沉到基层社区和志愿者一起做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现在以厦门控制那么好，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大家都在配合。 再来关注伊朗总统莱西昨天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抨击美国随意退出伊朗核协议以及继续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行径，强调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伊朗不再相信美国政府所做的任何承诺。莱西还抨击了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干涉，他说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建立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最大障碍。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春天带来非凡的香气。 出发吧春天，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出发吧春天，青春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